想能听到

是谁很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，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和谁说

生人潮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 若只想要被爱，最